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哦哦，你还有心意在相思里沉默。哦哦，你还有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

再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